九八八制作。 你是梅荣家族的主事，永远是主事，你要保护梅荣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什么来的？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四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义，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伤，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司马少棠天生有超能力，而他所练的魔法未必输给主师。他是一个隐形人，没人见过他的样子，但是司马少棠四个字却是慕容家族的大忌。 听说他聊事如神，敖管家担心他对你不利。 隐形人？难道是他？ 哪个他？ 你知道我有阴阳眼的啦。最近我发觉那顶朋友里面有一个，我只是见到个白影，是完全见不到他的样子的。 啊？昌少，你不是可以看到幽灵的咩？ 为什么我会看不到？ 你又没有阴阳眼，当然看不到啦。啊，他又出现了。 是？ 是，朋友，你是不是初来报道的？为什么我看不清楚你的？ 嗯？你问我嘢啊 ，Smart？ 不是啊，我见过你啦。我是说站在管家仔后面那个啊。 嗯？ 奇怪，连我都看不到他。他的法力一定很深厚，究竟是什么人？难道是司马少棠？ 你不睬我就算了，我没事的，见到的都是我朋友。 Smart 啊，不要理他，他是独家村水母面见人啊。 蛤？你是人吗？ Smart 不是人吗？ 算了，他都挺薄皮的，不见了。怎 么看啊，张少少小姐不知道做戏。 我知道 你们两个定了型，那不是怕我那些朋友是吗？ 玩了十年好够了，现在你责任重大，跟我回西岸。 我再讲多次啊，我叫 Sweet Smile， 不是慕容笑，大马是我的家， OK？ 小小姐 不要跟住我啊。 算了，高明，不要勉强他。 不要勉强就这样放弃啊？回去怎么向慕容家交代啊？ 我们未走得住 啊， 我一定要查出那个似人非人的白影是谁。 你怀疑是司马少棠作怪？ 我相信现在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能力，难得有一个这么好的对手，是时候比下高低。 其实司马少棠是不是真的这么把炮，得个传字啫，都没人领教过的。而昌少爷的无人魔法除了主师，相信没人及得上来。 未必，我是偷师，而无用说就是依照程序去练。她是叻女来的，千祈不要看笑她。 那落嚟我们应该怎么做？ 给我想想。 吓死我了，你无啦啦失了踪，那阵风卷了你哪里？ 司爷杰啊，如果我有难，你帮不帮我的？ 梗系帮啦！喂，你系俾人绑架定俾人勒索先？ 绑架仲会企定定喺你面前咩？ 咁又系吓，唔系绑架，咁咪即系勒索啦！喂，佢哋捉咗你影裸照啊！ 哎呀，放弃啦，对牛弹琴。 sorry 咯，我幻想力虽然丰富啲，咁但我都系担心你啊嘛。诶，我银行有啲钱噶，咁如果 钱咧解决唔到我问题噶。 哇，咁大剂！ 我冇咩朋友啊，倾得埋噶就得你同丁乐斯咯。 吓、啊，你都系我系朋友噶咋？我哋拖过手，即系拍过拖噶。 唔知道啊，我咁大个女都未拍过拖，乜爱情系咁嘅咩？又话爱会爱到要生要死刻骨铭心嘅， 咁爱情都有分三部曲噶嘛？或者跟住落嚟，我哋会爱到要生要死咧？哦， 或者咯 吓咁嘅表情嘅，我有讲错嘢啊？ 唔系，我谷住好辛苦啊！ 喂，你谷咗几日啦？咁辛苦，喂，便便好惨噶。 哎呀，唔系啊，傻佬！哎呀！你低 B 我又低 B， 咁如果真系生个 B B 出嚟，咪低低 B。 我真系咁冇用咩？啊！ 你冇嘢啦，我食嘢会开心啲噶，你陪我食嘢啦。 就嚟穿噶咯， 又冇咁夸张啊！我食得饱得滞，唔想瞓住啫嘛。 有心事咧，咪讲出嚟咯。 师爷嘅同你讲咗啊， 你唔好怪佢咁直啊，咁直肠直到即系老实可靠啦，知冇？ 嫁得过啊嘛，你讲就 N 次啦，长气 哦，嫌我长气，咁咪唔讲咯。喂，师爷杰咧话你无啦啦俾阵风卷走、啊。是不是你果听朋友同你玩啊？ 丁乐斯啊、 嗯、 如果我有难你帮唔帮我噶 ?Friend 嚟㗎嘛，梗係帮啦。 你真係要答应承我帮我保守秘密㗎喎、哦。 係啦，乜你仲长气过我㗎。 我嘅真名叫做慕容潇。马咧我就未接触到，但喺西安咧仲有呢家嘢噶。其实我都唔知咩叫魔法，不过我真系偷偷将我慕容谦大哥驱邪，唔知咧好似好假，但又好似真噶。 切，好似好似，不如唔好讲。 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个女人啊带个细路嚟见大哥，个女人话个细路喺学校度撞邪。大哥捉住个细路个手一震咋，个细路咧就成身震晒，跟住啊，竟系一把大人声讲嘢啊！ 咁神奇，跟住咧， 唔系大哥同佢倾偈咯。 嗯， 话你知啊，当阵时啊，我真系睇到果丁朋友企喺个细路身边噶。 少爷啊，慕容潇一啲杀伤力都冇，点升做主师啊？你以为佢真系有几咁唔系咁简单？乜唔系咩？当然唔系啦，少爷法力高强。一切了如指掌，通慕容潇深藏不露。冇错， 大哥，你点会嚟咗大马噶？ 跟我翻去。 翻去？你话西安啊？我唔翻啊！我喺处不知几开心。 你系慕容家嘅人，点逃避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 我唔系逃避啊，而系我嘅身份唔被认同咋。我做人好简单，我唔中意你哋嗰种生活，更加唔中意你哋摆款嘅样。 就算你几唔中意，都要翻去。呢一鬼命令。 吓吓吓！哇！唔系夜有所思，夜有所梦系嘛？大哥死咗噶啦，我点可能捉我翻西安呢？诶，唔系，可能系管家仔呃我翻去咋？大哥根本就冇事，唔系啦， 都系搬屋稳阵啲。 哇！乜原来你住豪宅噶？ 乜嘢豪宅咁夸啊？只系二千零尺嘅公寓啫嘛。 二千零尺啊，当得我哋间屋三间啊，嗬？ 争少少啦。嗱，不过咧，你哋唔好预我，我都系中意住白鸽笼多啲。 吓、啊，我一个杯唔系咁好噶、啊，孤男寡女共住一室，必有所失、啊。 喂，我正人君子嚟噶。 哇，你啲思想都几古老噶噃，我仲以为你系电脑嚟嘅添。 我系咁 out 噶咯，系姊妹嘅咧就搬埋嚟一齐住，我有俾租噶。 我都冇话要收租。 原则问题，你唔收租咧，我搵过第二间。 OK，系咁一个意思得噶啦。 你咧？ 恶死得你啊！仲有一个星期到月尾啊，俾咗租噶嘛，梗系住埋先咯。 啊，你搬屋，但系又唔换工、啊，咁咪一样揾到你。 系 系、啊，咁唔搬咯、 啊？吓 吓咩啫？咁都解决唔到问题。 咁即系点啊？ 我唔走，佢都冇我扶噶。嚟，出去食快餐，我请。 你啲情绪咧，真系好难适应噶嗬。 喂，快餐冇益噶、啊，不如食大餐啦、啊，我请你。 咁好，使同你客气呀、啊。 徐师奶，唔系几对路喎、啊，嗰只师爷见冇理由去厕所去咁耐噶。 系啦。我哋都出咗嚟咁耐啦，打个电话俾佢先。嗯，边个 SMS 我呢？嗯，你朋友喺我手上，出嚟啦！ 吓、啊，咩意思啊？ 出去睇下啦。 哦， 师爷杰俾人绑住手脚，废马路中间啊！你太过分啦！你以为咁就可以逼我翻去嘅咩？师爷杰。是我累你的，我救你不到就要同你一起死啊！有架车飞紧过嚟啊！ 喂喂，你们两个一路你眼望我眼咁，吓傻咗啊！ 你头先不顾一切咁掩护我，如果架车真系撞埋你， 咪一起死咯！死咗都好过雷街坊。 你之前讲一大堆咩魔法咧，即系好难消化。但系头先嗰一幕啊，车里边明明冇人噶嘛，架车点会冲埋去你哋嗰度，跟住仲会喺最后关头停咗落嚟？哇，真系险过剃头啊！ 头先明明去咗厕所啊嘛，点知我清醒之后，我发觉我自己俾人绑住，跟住摆咗喺路中间度。好在之前冇车经过咋。 对唔住啊，由而家开始咧，你哋当冇识过我啦，我唔想再累你哋啦。 妈， 要走嗰个系我。你啊，今晚就喺师爷杰屋企住，啊、我哋好朋友嚟噶嘛，迟下我会搬埋过嚟噶啦。 我哋一齐保护你。 嗯， 我个背景好复杂噶、啊。 你唔要再过调式嘅生活啊嘛，咁我哋可以报警噶、啊，要求警方咧就24小时保护你。 呢上大马唔系西安、啊，唔到佢哋乱嚟嘅。 嗯， 唔好话魔法啦，就算武功啊，一出肥埋去，咪死人一个。喂，我先走先啦，瑞士猫咧就交俾你啦，师爷杰。 O、okay、K， 你小心啲啊。 出个粮先啦，冇谂咁多啊，杀到埋嚟先算啦。 嗯，多谢你啊。 先瞓啦，好瞓啲噶。 我唔系好叻饮酒噶、啊， 饮少少冇所谓嘅。就算醉咗，咪一嚿瞓天光咯，乜都唔使烦，仲好。哇，你又唔系好饮得成杯饮晒？ 咁又系你讲醉咗唔使烦啊嘛。 早吐。 Smile。 嗯。你。你仲咩咁望住我？ 我想话俾你知，无论你身世几复杂，无论魔法几犀利，我都会喺你身边保护你。 嗯。 佢会有股力量将我同梅容少分开嘅。 哎呀，做咩个头咁重嘅？哎呀，唔都系寻晚杯酒啊？师爷杰啦。杰杰啊，冇人应我嘅。杰，师爷杰， 佢走咗啦。 啊，边个俾你入嚟噶？你系咪捉咗阿杰啊？吓， 叫得咁亲密，对人动情啊？ 我个事唔使理你，系咪你捉咗阿杰啊？佢系无辜噶，你唔好伤害佢啦。 如果你跟我翻西安，我保证佢冇事。 你要挟我？ 对唔住，我职责在身。 职责在身就可以做啲咁卑鄙嘅嘢㗎啦。 你係慕容家族嘅新主师。你哋身份有别，唔可以喺埋一齐。 我唔要做新主师啊。慕容雪嘅条件咁好，等佢去做囉。 主师嘅位点可以话俾边个就俾边个咁嘢呀。 咁大哥指明俾我，我指明俾雪啫，都系一样嘅道理啫，使乜搞到咁复杂啫。 主师嘅遗嘱指明将个位传俾你。你要传俾慕容雪嘛。除非你死咗啦！ 我大吉你利是。 话你八卦好定系话你惊死好咧？ 管家仔啊，喺慕容家族里面，我净系当你一个系朋友噶咋？你唔好搞到我连一个朋友都冇埋啊！你放过师爷杰啦，佢系无辜噶，佢遇到我，咪算佢唔好彩咯。 你系咪觉得除咗慕容家族，所有喺你身边嘅都系好人？ 系，翻嚟大马我好开心，我可以无忧无虑咁生活。 好。咁我就等你死心。 估唔到你个法力咁高，可以偷窥我哋。 我只系可以收到你嘅电波，凡系你在场嘅地方，我都可以保护到你。 哼，讲得几好听啊！如果我冇估错嘅，你用嘅系慕容魔法。 系啊，身为慕容家族嘅管家，有责任去保护慕容家族嘅成员，尤其是系一啲魔法都唔识嘅你，主师。 闸住。我都冇应承翻慕容家。 你留意睇下画面，虽然冇声，但系好清楚见到师爷杰同丁洛斯喺处眉来眼去。 吓、啊！ 丁洛斯仇下个酒杯，其实暗示师爷杰只酒杯系有问题。 咩问题啊？ 你唔系单纯到咁啊嘛？酒杯里面一定系查咗药，可能系迷魂药啊。 吓 ！Smile。 嗯，你。做咩咁望住我？ 我想话俾你知，无论你嘅身世几复杂，无论魔法几犀利，我都会喺你身边保护你。 杰，朦朦胧胧之间，我感觉到阿杰佢揽住我，之后乜嘢都唔记得啦。 你谂到啲乜嘢？ 啊，冇嘢啊。 咁等我话你知。当你饮咗杯酒之后，我哋嘅电波就断咗。我赶到现场，见你瞓得咁冧，就唔忍心打扰你。 哦，咁你之前攞师爷嘅嚟威胁我翻西安，而家又话电波断咗，乜都唔知道，我唔会蠢到咁都信你系嘛？仲有啊，你绑住师爷嘅，将佢放喺马路中间，分明嘅就系谋杀。 如果我话唔系我做嘅，你一定唔信。 来者不善，我凭咩信你啊？ 凭我嘅忠心。 你对慕容家族忠心，唔系对我。 你清醒啲啦，慕容少。师爷杰同丁洛斯根本就唔系普通人，佢哋接近你啊，就系因为你慕容少啊。 So what？ 佢哋根本喺我身上攞唔到任何着数。 慕容家族世世代代传落你嘅主师，都要系清白之身。 吓、啊！ 如果我冇估错，师爷杰一定系司马少棠派嚟，目的就系唔俾你坐上主师呢个位。